哎呀，哇咁快就翻嚟，真系快脆嘅啫。系啦，好，我拗紧头。 有冇静身咁快脆？ 好，我哋去第一幅图先，第二节第一幅图先啊。 系。 系啦，哇！呢个好似济济一堂咁。 呢个我唔系太知系咩事件。 其实咧，就俾人大家睇下咧，太监咧， 有几细个。 呢一种形态咧，其实都即系叫做相貌堂堂嘅好多都系啦。 哦，所以咧入到去先可以做到比较高职位嘅太监。 系啦，都好多都，其实佢就数量真系好多嘅宫入边。好，翻翻嚟啊！好嗱。而家系我哋第七集嘅第二节啦，咁继续有我荣少啦同 Albert 啦，为大家主持星期五晚嘅历史启示录啦。好啦，咁今集系讲呢个咧男人最痛之太监嘅血泪史，真系血泪啦，开始嚟了啦。好啦，头先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咧，点解孩童时候咧用呢个手嚟捻，或者叫做揾绳绑住嗰个 有问题 呢、 這个 阴茎同睾丸啦，会有问题发生咧？后来又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明朝以前咧，仲都过开嘅阴囊，净系攞个阴核，系咪叫阴？ 唔系阴核，阴核女人嘅。 sorry 啊，对唔住。 高丸， 高丸系啦，成日都乱咁讲嘢啊。咁啊，好啊，咁啊，个高丸攞出嚟之后咧，咁就以前都得嘅，但后来咧就出现问题啦。 发觉有唔妥啦。 唔妥咧，就系因为点解咧？大家唔好以为咧，入宫净身之后咧就完结咗件事，其实就并未完结嘅，因为入到去咧，每尤其是清朝咧就好严嘅，就每一个年份可能讲紧两三年咧就要检查多次嘅。 我 body check 啊， 系啦 ，check check 咧，究竟你系咪真系净得干净啊？定还是会一句说话点样讲啊？ 啲电影咧成日话咩，同我出拖佢出去阉得镬， 系啦，周星驰又系，系啊，就系欲镜重生啊， 系啊，惊佢欲镜重生， 因为 B B 仔咧，你初咧，你可能做咗一个叫做唔系手术啦，或者阉咗或者点样都好啦，咁你未发育啊嘛。 嗯， 但系当人体咧个荷尔蒙要分泌出嚟嘅时候咧，当佢发育时期咧， 就会再可能再生重生啊。 系啦，再可以 有啲细胞会重生嘅。 系啦，可以生翻出嚟嘅，有机会， 有机会。 咁你如果你生翻出嚟咧，你唔去净身，唔去搞佢嘅话咧，其实佢同一个正常人冇分别嘅，可能就会细啲咁样，或者冇咁 就可以就可以搞到嗰啲后宫啦。 系啦，即系其实就变翻个正常人咁样咯。亦系另一种情况，就系话咧，当攞咗个就系睾丸咧出嚟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入边都会重新生个即系会有生殖能力嘅 组织啦， 嘅部分出嚟啦吓，咁、 啊、 亦会令到即系个宫廷入边咧会立立乱嘅， 系， 所以一定要长期都要咁样 keep 住嚟 keep 住体检 check 住佢啦， 个名叫验证。 验 正或者叫做验下你干唔干净先， okay， 即系无端端出咗胡须啊，出阉多镬嗰啲，真系要阉多镬 嘅。有嘅，原来唔系电影桥段嚟嘅。 我哋有个名嘅，而家咧成日都讲叫翻阉，翻阉系啦。咁啊好啦，咁啊有啲咧，其实老实讲啊，如果你做咗太监咧，能够飞黄腾达，做啲太监嘅高职位嘅，有名有望嗰啲咧，咁。你有咗权力啦，有咗金钱啦，你梗系想变翻个正常人啦。所以一啲叫做有权有势嘅太监咧，就想尽办法 令到自己欲境重生。 梗系啦，所以咪要避开啲体检咯， 就睇 避开呢啲咁嘅验证咯。咁所以咧喺明朝嘅时候咧。曾经试过咧喺福建嘅地带咧出现一个事件嘅记录咗嘅，就系咧有啲太监就揾啲童男嘅脑开咗嚟食生食，点解咧？佢哋听闻就话可以令到自己嘅肉境重生啊，即系能够自己重振雄风啊，所以有好多太监咧，其实做啲好多 变态嘢啦， 即系匪夷所思嘅事情啦。咁我哋用啲好极端嘅方法咧，促进自己嘅阴茎嘅重生，同埋最紧要就系佢哋会食好多补品嚟，保持自己个男性嗰个能力嘅希望。 系好啦，咁我哋答下阿仙人啦，系肉境重生啊，冇错啊， 系啦，肉境啊。肉境重生啊！好啊，咁仲有咧就系咧嗱，好啦，我哋可以去第二张图先，开始嚟了啦。嗱，呢个咩嚟噶？ 呢个镰刀啦，系嘛？ 系啦，哇，用名个阉割刀，阉割刀就系阉割太监所用嘅工具，系当时社会对男人嘅性剥夺。哇！呢、這个字真系非常之好啊。 其实我可以咧同大家讲下啦，现代咧都有阉割术嘅，但系咧就系佢哋用化学阉割，即系要食药嘅，食药咧就减低一啲咧性罪犯嘅啊嘅，即系总之系减点讲剥夺佢嘅性欲望啦。 系啦， 系啦。 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阉割嘅就 系 变性手术啦。 系啦， 咁我哋而家我哋就唔会咁样讲啦，唔会叫做阉割啦，咁啊叫手术啦。咁当然有风险嘅，不过存活率都好高下嘅呢个，即系唔使好担心啊。呢、這个好翻翻嚟先啊。 系 好啦，睇一把刀，咁我哋正式讲一讲咧成个阉割嘅过程 咯。睇下点搞啦。 好啦，好啦。好啦， 即系次次同你拍节目咧，都系咁重口味嘅， 正系嘛？好啦，嗱，首先呢个过程咧就系、是、咧，你喺阉割之前咧，被阉割者咧、就唔能够 系咪真系要整身只细冲身？ 我冲唔冲我唔知啊，不过咧就一定要唔准食嘢同唔准饮嘢， 哦，斋戒 嘅，可能斋戒诶、okay, 一日到啦。 而家就算你做手术都要噶啦， 系啊， 你做手术都会唔叫你唔好尽量唔好食嘢噶啦。 系啦，咁啊，将呢个屎尿咧就排干排净嘅，嗱阉割嗰啲人咧有个名嘅，以前喺清朝嘅时候咧就叫刀儿客，刀儿客咧就会叫你咧，喂，我干净先，唔好做污糟邋遢咁样嘅，好啦，会将呢啲咁嘅受阉者咧就绑喺一个手术床上边嘅，系啦，嗱点为之手术床咧？去第三幅图啊！嗱，见唔见后边瞓喺度张床咧？嗱，而家咧就呢一幅图咧就重现翻俾大家睇下咧，当时嘅状况系咪第四啊？嗱，呢个整个 Y shot 系啦，咁就见到咧，其实嗰张床咧系可能咧有两种状况嘅，一个可能啲门板嚟嘅，门板打平喺度啦，搵啲嘢晾住啦，又或者咧系一啲我哋叫做咩咧坑啊？即系咩个坑呢？就系、是、冬天嘅时候瞓喺个坑上面，而喺出面可以加啲茅草烧嗰啲床，等你冇咁冻啊！你谂下，如果喺北方嘅话咧，阉割嘅话咧，个情况可能都要零下几多度咁， 系啊， 咁样 缩晒嘅咧，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阉唔干净噶， 咁就变咗咧就要绑咗喺上面啦。咁好啦，咁有啲记载咧就会话咧，佢哋嗰张床咧就会有绳绑住嘅，但有啲记载咧， 慎防你喐到 啊，系啦，有啲记载就系咧，有啲部分就绑，有啲部分就揾人揿嘅。咁两种嘅流传都有可能系唔同嘅版本，又或者唔同嘅师傅啊刀儿客去做，唔同嘅刀儿客去做，可能唔同嘅。 你人多啊，咪可以揿咯。你可能得两丁友咁，你冇得揿噶啦。 系啊，两三丁友可能冇得揿啊，系啊，咁要服侍。 就要绑住佢噶啦。 系啦，咁用布绑紧咗之后咧，就会咧唔系话就咁阉咪阉噶，就要首先咧就俾啲叫臭大麻水。 唔知咩嚟嘅， 即系大麻水啦，浸一浸啊，或者系煲过嘅水啦，又或者另外一种技术咧，就用一啲咧好高度数嘅白酒，例如二锅头。 OK， 就攞嚟消毒啊。 嗱，两种情况咧都有少少分别嘅。如果大麻水嘅话就好简单啦，麻醉佢嘅神经啦，令到我翻翻嚟先，唔好睇呢张图，睇到呢张图咧，睇到我哋都 我哋又答下啦。先人讲话喂，有姐姐冇袋袋会唔会硬嘅？会唔会硬嘅先？我真系唔知。 应该就唔会，因为睇个记录咧，其实。嗰個陰莖咧，都係會軟淋淋，唔會硬嘅。不過聊勝於無，即係好過冇，咁都可以把玩嘅。不過呢個能力就應該就冇咗，因為佢冇咗嗰個高軟酮素啊。 哦，原來現代手術室有暖氈俾你嘅。 哦， 係。哦，佢人答咗啦，會硬嘅喎，豬硬係因為充血啫嘛，閹狗都會充血嘅，可能會，即係可能會都未定嘅咁樣。 係啊， 因為充血嗰個咧就唔係肉嚟嘅，佢係因為個海綿體。你个海绵体喺度嘅话，你冲到血咧，其实已经理论上都应该，但系就冇生殖能力，射精嗰下应该就 冇咗系啦， 冇精子咁解嘅啫。 咁啊，呢样嘢我都即系睇资料咧，佢就话唔得，不过得又唔顶，真系呢样嘢真系唔能够。 理论上就 我唔系医生啊，因为我唔系做手术嘅人啊，我答唔到啊，系啦。 好啦，咁继续啊。咁好啦，咁啊有啲就会用呢、這个嗱，如果你打麻水啦，或者麻沸汤类似嗰啲咧，可能令你麻醉，即系冇咁痛啊，懵懵懂懂咁样。嗱，如果用酒嘅话咧，就可能调翻转头咧，系令 更加清醒，更加神经。 唔系啊，令你晕下晕下咁样。但系咧，我觉得用酒嘅机会率咧就可能偏低。因为你如果饮咗酒嘅话，啲血行得仲快嘛，咁啊仲危险嘅。咁佢两度都有记载嘅。好啦，咁啊再嚟啦。咁啊跟住咧就会咧有啲即系医师啦，或者叫做阿都怡客啦，就会啲辣椒水洗洗佢先。即系我哋叫做好似消毒，同埋另外一样嘢咧，等你嗰度咧红肿少少啊，肿出嚟咧，咁切得干净啲，系啦。 O K， 系啦，好啦，洗一洗啦。咁咧最后咧就会问多你一次，老友。 决定未？ 你系咪真系要兼阉先？嗱，兼阉就礼噶咯噃，咁样。 系。 跟住你要答，我系兼阉嘅，或者叫做我赞成，或者叫做我冇唔后悔， 唔 后悔，唔后悔。咁啊好啦，跟住咧就唔系话，你话唔后悔就即到时唔系噶。咁我同你倾下偈，系你屋企人点啊，阿妈点啊，作讲下嘢咧就先一嘢一刀切落去，等你咧。 而家打针都系咁样嘅， 唔觉咧。 而家打针都系咁样嘅， 分散你嘅注意力咧，等你感觉到痛嘅时候咧，你成 已经完成咗啦， 气已经跌咗落嚟啦，叮当咁样，个 B 咁样冇咗噶啦吓。好啦，咁咧嗱，如果你话咧。两个记载都有嘅，两三个记载都有嘅。我睇过好多个版本。嗱，有啲咧记载咧就话咧，会割刀而下咧，就会首先会将嗰把刀割完之后，把刀咧即刻烧翻红去。 系， 咁就 哦止血， 就揾把刀割热力啦，好似嗰啲叫炮格咁样咧，一嘢辣落去，即出烟，咁令到佢咧封口，即系好似阿 Rambo 咁样咧，整啲火药落去咧，点火嘣咁样，咁令到自己嗰个伤口。咁有啲咧就话唔系嘅，有啲咧就可以咧用啲冻水浸湿嘅纸，咁啊将佢封住，都系湿润啲，等佢唔会咁容易，即系叫做 感染啊， 黐住嗰啲毛巾啦，即系你会有乜嘢噏住噶嘛，咁黐住嗰个毛巾啦，纸嘅话咧，搵水冲都冲得甩啊嘛，好啦，跟住再敷上一啲药粉嘅，而嗰啲药粉咧讲紧可能系啲香灰啊，或者草灰咁样啦，咁你靓嘅话，如果你技术许可嘅，咪一啲。 好像藥草啊， 嗰啲刀瘡藥咯，金瘡藥咁樣 咯， 係啦，或者而家現代嘅話，如果整書咪雲南白藥咁樣咯嚇，咁啊敷住佢嘅。但係最緊要咧，就一定要咧，整一支細嘅管， 係啊，俾佢放尿嘅， 插入去尿道嗰度嘅啦。細嘅管咧，有人就會話用白蠟，有人又會用咧嗰啲禾杆嗰啲 稻草啦， 稻草啦，一條粗啲嘅稻草。亦有人話咧，我睇中國象 嘅 係咁咧，係啦，用啲禾毛啊，粗啲啊嘛，咁又塞住嗰個窿嘅。咁最緊要咧就係塞完之後咧，就防止嘅新嘅肉咧生出嚟嘅時候咧， 封住咗 嗰個尿道，咁咧就會谷尿谷中尿毒中死嘅，咁就唔成功啦，會死人嘅。好啦，咁當你咧包扎完成咗之後啦，或者叫敷藥之後咧，就呢三兩日咧就唔俾水你飲噶啦，盡量等你渴下先，可能濕下口啊咁樣，盡量唔俾你吞落肚啦。咁三日後咧，將個細管掹出嚟，屙到尿。先至为止咧，手术嘅完成叫成功啦吓。好啦，咁嚟咯。如果手术譬如话啦，你掹咗之后啦，尿液排唔到出嚟，咁点啊？ 我想象唔到，咁系 要翻阉咯， 系 即场翻阉要割多次咯。因为点解啊？即系话可能割得唔够好，令到你排唔到尿。 其实我觉得啦，有机会嗱，我踩开模型嘅，咁我发觉咧，如果咧我哋啲模型咧，嗰啲榫位陷得唔好咧，咁你都系唔够靓，或者嗰啲模型都系运作唔到噶嘛。咁你其实吉鹅毛嗰下应该都好高技巧，你吉得正先啊，你吉唔正咁佢。嗰、那個口都係會埋咗噶嘛，理論上係咪？ 係啦，理論上咧嗰度有好多血噴緊出嚟嘅時候咧， 你反而你割嗰下咧係同嗰個尿道係冇關係嘅。你反而係吉嗰下反而有關係啦。 所以咧佢個技術咧，我諗含量都唔會少得去邊啊。好啦，咁如果唔得，割多次啦嚇。咁期間咧，你唔好以為咧。嗰幾日咧放尿嗰陣時候咧，嗰、那個男人或者嗰個男性或者兒童瞓咧就冇嘢做，錯啦，係要隔幾個鐘頭幾個時辰咧，要企起身要行嘅，因為如果你就係瞓得到嘅話，佢啲血唔行嘅話咧，到時候咧唔止係嗰度有問題啊，可能你啲肌肉啊啲嘢咧，即係其實驚佢入邊嘅內部結構出現問題，所以咧成日都行嚟行去，跟住又俾你唞下，又俾你行，又俾你唞下咁樣嘅。 好啦，仲要咧嗰间房间咧就唔系话一间普通嘅房就可以割嘅，系一间咧密封冇风入嚟嘅房。 嗯， 咁点解要咁做咧？就因为惊嗰啲生风入咗嚟之后咧，容易感染啊，惊佢容易会出现并发症发炎，系啦。 在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医学理念都是说不要入风嘛，有伤口就。 是的，没错了。好了，那讲回了，觉得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第一件事觉得不好呢，就会假设呢觉得深的头会令到呢可能这个太监以后呢个排尿会出了问题的，即例如容易失禁。所以呢有啲觉得唔好嗰啲太监呢好惨嘅成世。佢成世就算大天使都好啦，都要搵啲尿布呢嚟噏住自己，因为随时会赖尿。因为佢啲肌肉啊可能生得唔好啊，嗰啲部分啦，同埋呢佢成日呢含去就尿压味嘅身。係呀，所以呢一件事都我諗都唔係咁简单。而家我哋有时諗返起捉你出去阉咁阉其实都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啊！好，我哋去第六幅图啊，系啦，嗱呢个咩嚟噶？ 你吊一缝缝嘅嘢啦， 一缝缝嗱呢个好明显啦，就系宝贝啦， 宝贝房啦， 宝贝房， 但系唔话俾你听，你可能以为系酿酒噶啦， 系咁样嘅，佢切咗落嚟个羊具之后咧，就唔系劈咗佢算嘅，咁我哋会点样种咧？佢就会揾啲石灰粉啦，首先油炸咗先嘅，跟住揾啲石灰粉啦，就摆落去咧。你见到一个竹嘅一个或者竹篾嘅桶啦，咁其实一个箩啦，有个名我又唔好记得个名。总之咧就摆落去，咁啊令到呢、這、一个我哋叫做 唔会腐烂， 宝贝唔会腐烂啦。咁佢就会有间房嘅宫入边咧，就俾你我嚟摆嘅。咁你只有你自己个名喺度嘅，譬如话你系叫做。小明咁样，小明就会有个阉咗嘅宝贝会放喺呢一度咧，令到即系你会得以保存。好啦， 咁听闻就话越个官职越高，个卦都越高 啊。系啊系啊，如果官职越低嘅话，就会受嗰啲打地气啊， 地气特别多嘅。 好啦，咁当呢个太监咧，如果有一日过身咧，咁其实理论上咧，佢点样安葬都好啦，佢都会将呢一个佢原本切出嚟嗰个羊具咧 陪葬， 系陪葬嘅，因为佢哋相信如果。你唔能够得到个羊具咧，同你一齐陪葬嘅话咧，佢下一世系冇机会再做翻男人。 嗯， 系咧，因为你唔完整啊嘛， 系 成个结构唔完整啊嘛。好啦，咁我哋又去埋第七幅图啦。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年青嘅时候，阉割咗嘅一位即系男性啦吓。咁你见到咧，其实佢系切晒嘅。所以有啲人问话会唔会切啊？切高丸啊？切成啊？会唔会？其实系切晒嘅， 全条清除。 系啊，因为佢唔干净嘅话咧，其实就头先嗰个问题发生啦，就会好容易会生翻出嚟，咁就要再做切割啦。好啦，咁嗱，我哋啱啱讲过嗰个我哋叫做刀儿客啦。 翻翻嚟先啦， 翻翻嚟先好啦，就睇住呢幅相嘅啫。好啦，阿刀儿客咧，其实喺个社会上边咧，个地位系绝对唔细嘅。好多时咧，佢哋嗱讲多少少啦，咁佢哋做呢啲手术嘅时候咧，除咗头先睇过系会睇相之外咧，仲会做多一件事嘅，就系会择日。 哦、oh, ，OK， 明白呢样嘢。 系啊，因为要血光之灾啊嘛，系啦。咁其实择日嘅都有个意思喺度嘅，因为点解咧？太监如果你阉咗之后咧，就理论上咧，你嘅生日原本生日咧已经唔再存在噶啦。你如果要算命占卜算命嘅话咧， 就呢日代替咗佢啦。 系啦，由阉割日嗰日咧开始代替咗你嘅生命嘅开始。咁就唔会话以前，哎呀你几多岁唔系噶啦，由阉割日开始要重生噶啦。咁、 okay. 就呢个意思就系其实将你以前嘅嘢咧，可能就 洗晒噶啦， 断咗佢噶啦。咁你问咧到最尾 太监会唔会有亲戚朋友呢？朋友可能就会少啲，但亲戚依然会有。当你喺宫入面呢，可能做到一段时间呢，你有机会可以告老还乡嘅。咁告老还乡嘅时候呢，你可以依然可以返返自己乡下。咁如果你有钱嘅，咪人哋咪风光囉，大红大桥咁样囉，咁咪抬返返去乡下咁样囉。如果你係穷嘅捞唔掂嘅话呢，可能你自己都系啊得得啊，自己都系过埋下半世。好啦，又讲多少少题外话啦。嗱，喺清朝末年嘅时候呢，咁变咗辛亥革命啦，咁清朝就冇咗啦。咁啲太监到最尾去咗边呢？ 真係唔知喎，但係应该流落民间㗎嘛。 係啦，嗱，有三种状况出现。第一种呢，就係佢唔肯走。咁赖死喺度，咁赖死咁要赶佢走啦。咁呢啲人呢就觉得係我哋叫做咩呀，要走投无路，真係去自杀。 OK。 係啦。第二种人呢就是会好少少嘅，因为可能佢仲有屋企，佢仲有家乡， 即 係佢死嘅时候可能佢都係为咗屋企嘅生活，会寄钱返乡下会成嘅。咁佢有啲人呢就会返到乡下嘅，继续生活嘅，即係虽然係个阉人，即係冇咗生殖能力，即係但係都依然 都起个屋啊，喺嗰度可能有少少产业啊。 係啦係啦，即係仲会有人照顾佢或者同佢生活嘅。第三种状况呢就去啲佛堂同埋啲庙宇嗰度。 哦，出家咁样， 其实都唔系出家噶啦，只不过系寄住喺嗰度啊，帮、 okay, 人哋服侍啊，啲即系叫做执头执尾啊， okay, 即系叫做有餐饭食啊，咁样咯，即系因为已经冇人再收留佢哋啦嘛，所以佢哋都好悲惨噶。好，咁我哋呢一节就差唔多时间啦，我哋第三节继续翻嚟呢个历史启示录啊，转头见。